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Oh yeah， 摄氏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。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下有一颗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。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，找自己。像个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 Yeah, yeah，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 Yeah， 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？ 谢谢。